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嘛？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你係問我 啫。係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講啦，唉，好啦好啦， 真係又要俾我吹噓下。 好好好， 撈好多年好多個成年前啊，做呢個節目你知啦。咁我唔講得，點解要撳價噶嘛？係咪？如果唔撳價，七谷嘅夾夾夾夾都想過六過七，咁個 discount 咪好大咯。 上個禮拜嘅人估啊， 哇，咁咪撲街啊，個外貿數字睇死你都死得㗎啦，個外貿喂得我好想買一個九毫幾，一個七毫幾想買一個九毫幾， 係啊， 唉，吹漲嘅真係神話，你神話自己都唔信，我係電力公司嚟嘅咩？佢係有發電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係一倍㗎啦，一跌又跌一半咯。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欢迎翻翻嚟，正正经经要换到抽筋上又唔到 啊！第几集啊？ 冇唔知 第九集， 我就特登嚟想讲个作节目名嗰个走噶啦。我出嚟走咗好多。 耶、yeah, ！我都话噶啦。 你完成咗噶啦嘛？你、这个、 我完成咗啦，我完成咗。我系几个礼拜之前我磨牙嗰日，咁就三个礼拜前啦，啫、 啊。系。 咁啊，嗰阵时就礼拜二咁录紧呢个时候，就应该系廿系咯，即系过咗耐啦。 几日啊 ？Total 二十一日，咁啊斋水啡茶。 唉，黐，点解你唔死嘅？ 系啊，即系证实咗我本身积累咗几多嘢。 好嘅， 我都话世界末日嘅时候咧，即系全世界死剩嗰两个咧，就得我同慈生噶啦。 系，OK，OK， 好重要啊呢啲。 好，咁啊，的对同啦， 吓。其实今日嚟， 今日咧就系我哋五一录音马拉松嘅尾二一关。OK， 最尾仲有一个节目嘅，今日就已经录咗第二，系第四个节目啦。 系尾耳仔啊，仲系 系啊， 仲有人收尾门啊， 收尾门啊， 二三四 系啊， 二三四第二二三四第二辑收尾门啊， 冇错冇。点啊，出奇你睇书会唔会睇到死咗未啊？基本上 濑嘢啦，攰啦，已经 攰咧。 我开始发觉原来做节目真系辛苦噶。 唔系你，唔系睇咩类型嘅节目啦？你呢个类型即系 你电都要总货噶。 系咁，但系即系譬如话你我即系譬如我嗱，只可以讲下啦。譬如我听网台咁样，咁我一日都可能听两三个网台咁样啦。咁但系你譬如你搭车时、休闲时都可以听啊嘛。哇！但系你啲书硬嘢嚟噶，即系同埋即 系休闲嘅咩？ 你嗰啲书点会休闲啊？ 咁你平时屋企冇嘢做，或者你翻工冇嘢做，或者搭车冇做睇书、啊， 咁所以咪值得你先做到呢类型嘅节目咯。啊、不过嗱、啊，入正题之前咧，即系我少参与呢个节目啦。其实我又有啲话题都有啲痕嘅。咁我就申请啦，睇有冇机会。即系如果我睇埋呢本书咧，即系我要翻睇多次本书咧，咁我同阿想申请啊，同阿 Jackie 做啦。而呢个题目咧，其实 系咸书嚟嘅。 咁咧就系呢一个学术性节目嚟噶嘛，你讲得咁， 我冇问题啊。你讲龙虎豹，我都可以讲到。 我讲唔到嘛，咁啊的都有兴趣嘅， 系啊， 仲系咸书， 就系同八七古仔有啲关 系 嘅。咁当然呢个节目系一个好，即系我觉得呢一集会系一个好抛砖引玉啦。因为喂，讲真，我对于八七嘅题材，我当然系识好少啦。即系会唔会要专啊？即刻喂唔系、啊，你讲都唔够厚、啊，等我嚟讲咁啊，梗系最好啦。咁、 啊啊、 其中因为有一本书咧，我就会好中意嘅。咁因为譬如话你同股灾有关嘅书，其实相当多啦。我谂 Jackie 都睇唔少啦。咁但系呢位仁兄咧，其实佢就系喺几间你可以当系 iBank 啦，佢做过。咁咧佢系由八佢正式咧就系点解成个八即系成个近年去到2005年零左右啦，即系金融你当金融海啸嘅时候啦，嗰种咁嘅计算式嘅财经爆破咧，即系咪兴起好多咩 financial engineering 啊？ 系啊系啊， 嗰啲咩鬼咩？Finance Science 啊， 系啊， 咩即系嗰啲咁嘅嘢咧，即系 Rocket Scientist 攞完諾貝爾獎走咗， 冇錯， 即系炒股票， 跟住 LTCM 就虧咗啦咁樣。咁究竟即系佢就因為佢 長期，佢先係佢 Mon 佢喺Solomon 做過啦，佢喺 Monsignor 做過啦，咁然後佢就話俾大家聽點解，即佢角度點解呢啲股災會形成咗同衍生工具啲咩關係咧？咁我都係幾有趣嘅，咁我覺得 嗰、那個好睇嘅。如果你真係想聽， 其實嗱，我淨講少少啫 ，OK， 因為唔阻你今集太多時間。 你放心，我哋今集嘅題目其實冇乜定嘅，你繼續。 嗱，佢呢個引言就好，我覺得好精彩，就係話咧股市嘅定其實有啲咩意義咧？ 嗯， 喺书本上面股市就係话你在经济之前可能六至九个月啦、 嗯、 即係反映个经济㗎嘛。好啦，经济讲呢五十年里面其实个 GDP， 嗱我知道今日都会讲 GDP 㗎嘛。其实 GDP 嗰、那个嗰、那个升跌啦，你平均成个世界即係以发展国家啦 ,ok, 你唔计啲好癫嗰啲啦。其实呢、那个变动呢唔系真好多啫。你话唔系喎，本来两三咪都系两三个 percent。 係 咪你成你讲呢一个世纪喎。OK， 咁如果係咁嘅話呢，如果股市真係反映到經濟嘅話，其實佢嘅起跌呢咪應該都兩三 percent 囉。 嗯。 咁點解唔係喎，因為跌五成喎、 哦。因為加呢，因為加插咗人嘅行為落去。 冇錯啦。冇錯啦。係、嗯、啦。咁佢用呢個引言去開，咁點究竟股市發生啲咩事呢？話唔係喎，八七年諗下，八七年其實有啲咩事發生咗呢、 啊、 你話將所有件事後尾講翻，其實都唔能夠影響，即係都唔應該會導致到87年嗰種咁嘅升跌嘅。咁佢仲用翻個比較就係911，嗱911超級大件事啦，你好多人唔知道咧，好多人知道911就大 Q 鑊啦，但係好多人其實忽略咗91個股市咧，講美股啊，係兩三個禮拜左右咧去翻個位。 係啊。 系咁究竟87年嗰时发生啲咩事呢？咁我觉得佢呢本书就係、是、咁当然啦，好多人就话可能会唔会啲高频交易啊，会唔会期货啊，主要系咁样。咁当我再翻睇完之后，咁有机会同即係分享一下啦。 我唔知我可以帮到啲咩啦，因为呢如果你讲股市 finance 嗰扎呢， 系 我就要返返好耐年前我读书年代呢，因为当其时我读嗰一科呢就做啲 financial engineering 嘅。咁嗰阵时我因为有少少 science 底啦，咁俾老细就捉咗过去做啲 finance end 嘅嘢。咁当其时呢我冇咗咧，金管局同中大咧開咗個 program 咧 ，exactly 就係做頭先即係爆煲嗰間公司嘅嘢啦，就用啲 rocket scientist 啊， 係， 即係你知中大出得最多唔等使嘅物理教授噶嘛， 係， 即係嗰啲全部啲宇宙學啊乜乜嘢嚟嘅，咁佢就話：喂，你做咁多宇宙學，不如你試下研究下即係嗰啲 financial engineering 啊，咁我就入去幫佢執其中一條數，咁、那個 model 係啲乜嘢咧？嗱，我講完之後咧，你會發覺明白點解市場會爆破嘅， 係你講 嗱，佢話咧就因為assumption好簡單嘅啫。如果你發覺一個 option 嚇、啊、升到某個價位，咁係會爆煲嘅。 係 升過某個價位，個 option 可以自動停噶嘛？即係有啲所謂有 boundary 嘅 option 噶嘛？你講埋先。OK。係 啦，有啲 option 有 bound 噶嘛？ 係。 好啦，咁、那個股價即係個正價幾時去到嗰個 bound 咧？其實個情況就係好似你喺個盒入邊篤一個窿， 係 跟住有粒 particle 走出嚟。咁佢幾時走出嚟咧？就同個 boundary 幾時超越咗咧？係一模一樣嘅，係咪啊？跟住我就用呢个方 唔明 嗱，所以我话如果我去讨论呢本书咧，我去讨论到大家都唔明嘅。 嗱，你讲嘅第二样，你讲 option 啦 ，option 又系一个好值得讲，即系今日就唔讲太多啦。 系 即系香港嘅， 你讲唔多，你都讲一集。 香港嘅 option 其实系唔系即系香港其实如果你以一个金融工具嘅阔度嚟讲，其实系真系 shame 嘅，其实真系惭愧嘅。即系你而家香港最好多流行嘅衍生工具，咪系期指啦， 轮 啦， 牛仔、熊仔， 系啦，咁其实 option 反而系你如果大家去睇翻一，即系譬如你读翻啲 finance course， 譬如我个 Jackie， 你一个正土去读 finance course， 其实咧股票咧唔系即系咁大百分比嘅啫， 系， 好大部分可能系就衍生工具嗰度嘅， 冇错。 咁而其实衍生工具咧 冇乜嘅， 有咯，咪就系期指、牛熊证同埋轮咁样咯。 但我哋嘅 option 系好少噶嘛，我记得，即系冇嗰啲咩 Asian option 啊， 有 都 好， 乜都冇玩嘅。 唔系应该咁样讲，我哋有 options 嘅个市场个 market 系，但系喺个 option 市场里头，第一样嘢嘅就系话唔普遍唔流行嘅原因，呢个系香港大部分嘅投资者都系始终都系习惯翻按成个股票 ，OK，、即系有个别嘅股票喺度。第二样嘢就系、是。再落去就係個衍生工具，其實衍生工具嘅市場有另外一個嘅作用嘅，就係其實去保障翻你手頭上揸住嘅一啲正股又好，或者一啲可能 futures 嘅 market 都好，但係嗰個衍生工具嘅市場喺香港變相係令到你係更加個槓桿性大，而走去賭嘅一件事嚟嘅，佢唔係變咗個保護你嘅工具， 係啊， 即係呢個嘅發展係奇怪嘅香港就。 唉，不过要讲嗰本书有排讲啊，我相信 系啊，嚟啊，咁但系一样嘢咧 ，Jackie 有帮我手嘅，就系话究竟你可唔可以揾翻一啲，究竟研究八七股灾嗰时候嘅 嘅文章會佢哋嘅咩角度咧？嗱、啊，即係當然我哋喂講真，我哋都唔係經濟學家啦，係咪先？我哋都純粹一個讀者嚇、啊，甚至一個半業界咁樣。咁即係純粹呢個節目都同大家分享就係、是、喂嗰時候大家點睇八七股災？系嘛？咁然後會唔會有啲咩角度？咁然後喂，成日都講歷史會重演噶嘛？嚇、啊！咁然後究竟呢啲咁嘅嘅會唔會俾到人，即係俾到讀者嘅一啲參考咧？咁樣咁我哋就開住張期票先啦。 係啦，啊，我哋唔會還嘅，還掂都。 唔係下一輯，反而我其實想講多啲嘅，講多啲就係成個金融啊、銀行嗰邊。 其實盡量係希望將用一個會唔會貼民生啲嘅角度，同啲網友分享翻咧。即係其實金融可以係相當貼身嘅嘢嚟嘅，相當淺白嘅嘢。 但其實對我嚟講呢個就好難啦，因為咧我以前咧真係完全唔識經濟噶嘛，因為我冇經濟底啦。我識金融嘅時候咧係由數字入嗰啲金融嘅。 嗱呢、這個你要講講咯，呢、這個你學術上咧嗱經濟同金融其實兩大範疇嚟嘅，即係如果你用譬如你用一個 degree 嘅角度睇咧，就是、econ 同埋 finance 係兩件事嚟嘅。 係啊， 所以先有好多人就話：喂，你讀 econ 其實你根本就唔識金融嘅咁樣。 嗯， 金融咧就而家即係近呢幾十年嘅走勢就好似 Jacky 所講嘅，就好數字， 好數字，數字到我想同你講咧，我係唔知個股市發生咩事， 甚至誇張到連經濟都數字化咗。 係 點樣咧？就譬如你讀嗰啲咩 macro 嗰啲好多咧，就會或者係都係啦 ，D 乜啲 derivatives 啊，好多微積分啊，做乜嘢啫咁樣。咁當然啦，呢、這個又要，所以其實。兩大派，其中一派如果係唔係數字派咧，就係、是我哋容易啲貼近啲就張咁上咯。你揾翻本《賣吉者言》睇啦，其實真係啲理論其實佢成日都講噶啦嘛，一條啊 law of demand 喂已經解透世事啦咁。咁但係冇辦法， 佢自己涉過唔知 transaction cost 落去再解埋。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 Jacky 你都明白，有時學術上你都始終係要用一啲加啲門檻嘅。咁啊數字就係一個好好嘅門檻啦。係冇錯。 同埋用咗數字之後咧，其實比較麻煩，就係冇紙冇筆咧，基本上係解唔通所有嘢。 噏唔到嘅， 係我完全係唔知點樣去數字噏到俾你嘅。 係啦， 我記得前嗰輪啊，阿邊個試過啦？唔係呢個台㗎，唔係啊，嗰個咧，有位博士係 趙博， 我爭啲想講真嘅博士， 係， 但總之係博士啊， 係 阿李亦雙， 李亦雙博士，好好雙雙嘅主持。 咁啊，佢以前係即係 ConU 好出名嘅教授嚟噶嘛，咁佢咧就真係嘗試係用文，即係用口去講翻啲數字嘢出嚟。 係， 咁佢我相信係暫時唯一算係成功嘅一個嚟，但係就都再難，尤其是 finance 嘅數。因為去到最後 finance 嘅數咧，你要去做咧，唔單止有 derivative 啦，即係你冇嗰啲 in 啊、d 啊嗰啲，你唔好理先啦。 係， 仲有一啲好 abstract 到好無聊嘅 formula。嗱，頭先我哋講係嗰個盒入面有個窿，跟住有個 particle 走出嚟，就等於個股價係升到某個 option 撞到某個 boundary 啊嘛。 係。 兩件事點解可以等同咧？就因為你由 Black-Scholes regression， 然後加個 lambda。 哇！呢、這個 S-Hole regression 真係。 regret 下之後咧，就等於一條 heat equation。 係。 咁所以咧，點解成件事係可以同一個 heat equation 嘅問題同埋 Black-Scholes equation 嘅問題擺埋一齊咧？其實係中間有一個數學運算。 嗯。 如果用口講咧，基本上冇可能講到，你自己內計就得㗎啦。 你 heat equation 你嗱呢、這個嚟 heat equation 咧就係、是、又我係覺得我係唔好理解，即係去到後期咧就將股票咧同埋一啲嘅。即係所謂物理化啲嘅定律咧，就撈埋一齊嘅。 係啦， 即係譬如佢當股價係點樣，即係唉唔知點樣解構啦。咁講真嗱，反而調翻轉咧，我覺得嗱呢、這個範疇大有發展，但啲人唔係好掂啊。其實我唔知的同唔同意啦。股市去到最後嘅股價反應咧，就都係心理嘅啫。 係， 反而咧從人嘅心理去做一啲調查或者分析咧，係極度少。 系你唔好咁快讲出嚟，讲完出嚟啲教授开始写 paper 啦。 咪欢迎啦、啊， 即刻写 paper。 系欢迎噶，其实系。 咪但系从来好难噶，即系呢个大家都即系我同 Kelvin 讲就系话再加多个条件啦，除咗人同心理嘅之外，就系、是、话去到呢个世代嘅系个心理系用乜嘢去影响咧？绝对系用 media 噶。 系。 而个 media 背后你再。即係再睇翻嘅就係其實牽涉到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究竟後面係啲乜嘢人 ？OK， 今日要講就有排講啦，講十集都過唔講噶啦。咁但係你話要去寫，即係有人去寫呢個 paper 咧，係好難嘅一件事嚟嘅，因為你永遠都敵唔過嘅就係話，其實一個 news， 我成日都攞馬航嗰件事去睇嘅，即係你會發覺嘅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可以深究嘅，就係、是、話，喂，當日喺架機跌咗落海，唔見咗，跟住然之後一張相就係話喺越南附近有油污， 跟住全世界嘅 media， 包括無論 CNN 啦，跟住然之後 BBC 啦，內地嘅傳媒啦，跟住仲有所有嘅傳媒都喺度報道嘅就係嗰張相嘅事件。 嗯， 咁但係其實嗰張相我哋冇人會深究到第一嗰張相係點樣發出嚟，第二當大家一接受咗見到個 news 嘅時候，大家都覺得成件事就喺越南度。 唔係你講呢啲相咧，就即係你去到 Jackie 老最熟悉嘅新聞學咧，即係你講相更加荒謬嘅。之前一單好似伊朗嘅，咪射導彈嘅，跟住係 PS 噶嘛。即係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即 係 佢嘅低能嘅，即係喂你諗下呢啲咁嘅事，喂但係嗰時我唔記得好似個事有影響到。 唔止伊朗啊，北韓都成日都 PS。 唔係咪就係咯？ 唔係呢件事就會反映到嘅，就其實。如果我哋即係我哋當然一定會睇 news 啦，喺 finance 嘅層面上，咁但係當我哋去吸收咁多呢啲媒體去睇呢啲 news 嘅時候，其實好多人都會因為呢啲媒體突然間發放出嚟嘅嘢而影響到成個市場嘅心理，從而有個好大嘅波動性喺度。即係呢個就係可以解釋翻 Kelvin 所講911個嚇。喂，九一一个大佬突然间嗰一刻系天冧噶，即系 O K， 哇，美国俾人炸到趴街啦，里头发生事啊，五个大楼都爆咗啦，咁成，跟住个事冧咗落嚟，跟住然之后三个礼拜冇事发生到， 系啊， 系啊，即系你会见到呢啲嘢嘅系，喂，嗰一刻一个嘅 news 一个消息，跟住再经 media 扩散，就会可以扩散到好大。 咁啊，呢个就留翻俾经济学家啦。我相信咧，心理学呢个将会喺经济学度迟早会有一个。即係一個比較再顯著地位咯。咁啊嗱，因為我做咗預告先啦，我講本書咧就叫《A Demon of Our Own Design》。咁啊，後邊仲有啲嘅幾句咁啊。嗱，最重點就頭幾句字，即係話一個自己設計嘅惡魔啊。咁啊，台灣譯名就叫《金融吃人魔》啊。作者就 Richard Bookstepper。咁佢就係頭先阿 Jackie 咪講嗰啲所謂咩嗰啲火箭哲學家，佢就第一批嚟嘅。佢84年就 MIT 畢業噶啦。係。咁你就 exactly 就係嗰批精英啦，所謂咁樣 嗰批嘅 係啦。 咁我想講咧，嗰批人咧，嗱，我嗰陣時跟嗰個教授咧，佢就話呢批人係正確嘅，你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咧 ？Backstroke's equation 咧，我哋計咗 option 嘅 pricing 出嚟噶嘛？ 冇錯。 咁跟住之後咧，其實有一個方法咧，其實佢同心理學嗰啲唔同，心理學啲理論咧，未必咧係會同個股市有影響。佢話 Backstroke's equation 咧，去到最後咧，必然係社會真理。因為我哋首先用個 Backstroke's equation 咧計到 option pricing， 然後用 option pricing 定曬所有嘅價格，然後啲人基本上係透過呢個價格影響翻股票入邊所謂嘅 normal price， 然後去到最後點解嗱呢本書名就令到我勾翻起嗰、那個即係個故仔，就係點解 Backstroke's equations 或者呢班 rocket scientist 最後會自己會覺得啱咧？因為成件事係會自圓其説噶嘛，就是、因為個魔鬼做完呢一個咁樣嘅 design 出嚟，大家又參照住呢嚿嘢去做即係 normal price， 咁件事咪一齊玩咯。咁所以 Backstroke's equation 入邊。你正確咯， 喂嗱，呢集係唔係狂離題噶嘛？係嘛？即 係我哋每一集都係狂離題嘅，其實。 唔係你講 Black Souls 咧，又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課題。即係我唔知啲網友如果你讀過經濟，即係讀過經濟金融，或者你係對期權有研究咧，其實你一定會接觸呢樣嘢啦。咁但係咧喺實質操作上面係完全冇差用嘅，我話你知，係完全冇差用。點解佢冇差用咧？係咪條理論本身冇差用咧？唔係。理論本身好勁， 係 點解冇人抽？因為冇人理。你知香港嘅冇人理就咩㗎啦？有人理就好重要啦。 有人理，當你擺落個 machine 度，佢計咗出嚟，你係唔使你條 equation 㗎，你上網搞掂曬㗎啦嘛 machine。嗱， 咁你如果你嗱講真，你要先理解 option， 你先會明白，即係你先要知道 Black-Scholes formula 啦。咁所以咁如果你話唔係好唔明期權啦，咁唔好扯太遠啦。 係 先講翻 Black-Scholes 裏邊咧，就首先阿 Jackie 講一個期權嘅定價系統啦。 係 定價，你一定會有啲。reference 好，參數個 parameters 就好啦，即係有啲 input，OK，、okay? 你有啲位就俾你計到個合理價出嚟啦。咁你個嗰啲參數啲乜嘢咧？就譬如話你個股價啦，你嘅利將來嘅利率啦，你估計個股即係嗰只股票或者所謂政府嘅浮動啦， 引申波幅啦， 引申波幅嗱，正常我正想講嘢啫，呢個我就賣個關子。點解咧？因為其實小弟就識少少期權嘅基本功啦，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因為我覺得你如果你想對一個市場了解多啲咧，唔係直接啲講，你識到期權咧，你就會明白咁多所謂衍生工具咧，同埋嗰啲所謂嘅乜鬼創意，唔係嗰啲叫咩新創意金融嗰啲叫咩創新金融 啊， 係全部都困 Q 嚟，咁樣上 唔係噶， 真係困 Q 係啦 ，OK 嘅， 我就講一樣嘢啫， 假設啫 ，Black-Scholes formula 本來嗰個波動咧，係你知道個波幅。 你啪就俾呢個 formula 出嚟，你就計到呢個期權嘅合理價。 唔係，但係嗰個問題就係你唔知道個波幅噶嘛。 係，咁 所以嗰個叫引申波幅咯。 冇錯，亦即係話，當你知道嘅市價，你就可以計翻個波幅出嚟。好啦，頭先去講翻 Jackie 嗰個問題就係話，呢、這個就真係循環論證嚟嘅。係。咁個價點定出嚟呢？ 個價，你講個佢嗱佢 個價點嚟？ 有個價，另外個價就係個市價。如果市價點嚟咧，就上一手計落嚟嘅。 即係好多人就唔理就係話。其實呢條 formula 要好，其實好多金融經濟嘅 formula 都有一個好不切實際嘅一個阿森同啲假設，就係話呢個市場係好有效率嘅，係唔會錯價嘅。OK， 如果係貴過啲人就俾人執低佢嘅。咁即係話咧，佢要假設個市價合理，你嗰個引申波幅先係合理嘅。個問題就係個市價操縱邊度手咧？嗱，如果正常期權市場咧係啱嘅，但係大家要記住香港係行呢個莊家制。OK， 咁嗰隻期權呢係淨係得呢個莊家出嘅話，亦即係話呢我淨係會賣嘅你個輪呢隻咁樣嘅輪啦 ,OK， 輪俾你。如果隻輪係太貴呢，你係吹過唔漲㗎。如果一隻輪太平呢，你都吹過唔漲㗎。咁如果個假設個市價係根本就已經係冇效率或者係不切實際嘅話呢，咁個引申波幅又何來合理呢？ 我唔知啊，你咁講大佬。 係啦。 係啊，我驚你得罪好多人啫。 咁好啦，咁我唔知可能啲網友已經識曬機。嗱，如果有興趣就再講啦。 係啦。 好奇怪嘅呢、這個 market 喺香港。咁但係其實今日搵 Kelvin 上嚟啦。 係因為路過。 路過啦。 路過。路過。路過。路 過。路過。路過。路過。路過。 路過之外呢，咁話說小弟呢個禮拜真係完全唔得閒啦。咁琴晚 Jackie 峰問我嘅，咁因為今日我哋錄音時間正正真係禮拜四，咁你平時改咗就唔係禮拜三，咁咁好彩啦，咁琴晚三點幾我 search 翻曬所有嘢嘅時候，咁彈睇翻曬啲嘢，咁其實美國嗰邊出咗好多 news 嘅， 即係慚愧啦，其實我今日先知， 咁所以今日咧特登捉 Kelvin 上嚟嘅，點解咧？其實我如無意外大師聽晚會講一講嘅，咁但係我覺得喺 Jackie 度作為唔係一個財經節目，喺我角度作為半個財經節目嚟講，都要講少少，因為我覺得係好奇怪一件事嚟嘅。 我首先想問下 Jackie， 其實你覺得即係以你一個學術方面多少少咧，你 GDP 對嚟講有啲咩意義？其實即係美國 GDP 對咩就係中五會考咯。 係啊，係 咯 ，G 加 I 加 C 加 I 加 G 括 X 減 M 啊 ，net import 啦。 跟住頭，如果喺政界嘅意義咧，就係純粹俾人拋出嚟嘅可以追下嘅目標咯。跟住頭臨尾變咗引申嘅意義啦，尤其是學術界意義咩，就係改下嗰啲 GDP 咯，唔係經濟上面改 GDP 喎。係就係譬如話喺美國好中國好中意吹嘅綠色 GDP 啊，創新嘅 GDP 啊，跟住然後唔知乜乜 GDP 啊，即係好似係變成一個會考成績要政府達到，但係就要得閒無事改一下會考卷咁樣。 係咁啊，的就講咗，琴日美國出咗第一季嘅 GDP 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呢一兩年咧，中美 GDP 都好啊，都係拎過嚟玩嘅咁樣。 但其實我想問美國 GDP 點解會人留意 啊？好哇，好重要嗱講少少啦，呢、這個就我自己覺得啦。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咧，個 GDP 嗰、那個俾人利用啦。你頭先所講話，例如綠色 GDP 有咩都喺美國嚟講，個 GDP 嘅利用價值咧，其實在於反向個息喺個息個息率嘅上面嘅加與減嘅啫。OK， 但而家就唔係嘅，即係而家咧，我自從2008年之後咧，我唔知 Kelvin 有冇咁嘅感覺，即係美國一公布 GDP 出到嚟咧。唔好就天冧㗎喇，但係啲人 expect 嘅就係話佢一定會放水 嗱 好就覺得哎呀好似嚟緊有希望啦咁樣，你但係從來呢即有少扭轉咗個局面，就話呢個市場呢利用個 GDP 呢係反映世界末日與唔係末日嘅啫。 嗱的呢就跳咗兩三個 step， 嗱如果 Jackie 咁樣問呢，我用返最書本中午解釋俾你聽嘅 GDP 咧，喺金融市場上面咧有咩用作用？頭先啱啱講咗啊嘛，股市係反映一個經濟嘅發展，六至九個月。點解咧？因為投資者佢會預期經濟發展，咁然後咧就作出啲投資嘛。咁點解關事咧？就係、是、股市同個 GDP 有關，因為 GDP 就係經濟個發展情況啦 ，OK， 即係生產總值啦。咁你嘅股市係啲公司嚟噶嘛，公司嘅盈利啊嘛。咁啊，咁成個股市平均嘅盈利，咪即係當然就同你嘅國家嘅經濟發展係成一個正比咯。即係講 GDP 增加嘅，或者唔錯嘅，咁即係話經濟繼續向前啦，咁咪公司咪繼續有盈利咯。你好難會有經濟發展而公司冇盈利噶嘛 ？OK？ 點解我會問點解係要睇美國個 GDP 咧？就因為我覺得每一個地方嘅 GDP 咧有好多唔同意思嘅， 冇錯。 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咧，個 GDP 咧基本上係同嗰個 government 嘅，即係個政府入邊嗰個管治合法性係同等嘅。 係， 即係你個政府好唔好，就睇下你 GDP 高唔高。 嗱，你呢個咧，嗱又跳咗 OK， 嗱先逐步嚟，第一步咧就講咗啦，點解 GDP 理論上同股票市場掛鈎啦 ？OK， 咁啊的講咧就第二步啦，就係、是、透過呢 GDP 咧，就係、是、個國家咧就需要就有啲政策。嘅政策就究竟我一個叫擴張政策同埋收縮政策啦。 係啊 ，OK。咁啊，零八年之後咧，咁啊又當然有鼎鼎大名嘅美國就玩 QE 啦。OK。咁所以咧，大家就預測呢個美國銀行聯儲局對於個經濟嘅鬆緊，去推斷對個股市嘅情況。咁呢度就衍生到嗰個叫做money 個 liquidity 啦，個流通量嘅問題啦。OK。嗱 ，Jackie 問點解同美國嘅關係咧？咁其實最簡單就解釋就因為，喂，因為冇辦法，美國始終係世界嘅經濟嘅一個龍頭， 係 嚇，即係美國唔掂咧，你個世界都好難掂嘅。 因為我點解咁講呢，就是、因為如果你喺發展中國家咧，個 GDP 基本上係成績單嚟嘅。 係， 但係已發展國家咧，其實佢要需求嘅嘢咧係 more 定個 GDP 好多嘅。 嗯， 咁佢 GDP 只要唔係低得好緊要，或者唔係跌咗，咁其實就大家冇乜所謂。 嗱呢度咧就可以楞埋中國嚟講，因為咧其實中國我成個比喻就叫數字經濟。中國就好中意講，哇！我八喎、啊，咪先？全世界都冇咁勁，係嘛？ 係啊，九啊， 十啦、 啊， 之前 係咪啊？ 咁喺其實如果你睇嗰啲經濟教科書，佢就講過咧，其實呢、這個GDP 嘅增長咧，同個市民嘅生活質素咧係唔一定成正比嘅。 嗯、 OK， 點解咧？因為譬如你將所，如果你將大部分嘅發展擺曬軍備嗰度。你話我唔係喎，你話市民安全咗係 OK， 咁但係如果假設唔打仗嘅話，其實你對市民嚟講係 都係安全咗嘅，學術上嚟講。 OK， 咁啊，或者咁講，有啲乜嘢對於唔係 GDP 反映到咧？譬如治安啦， 係啊， 空氣質素啦，歡樂嘅指數啦，嚇、歸屬感嗰啲啦， 生活滿足感啦， 係啦，冇錯。咁所以 Jackie 你就會覺得，喂，咁對於其實對於發展咗國家，其實可能就算佢 GDP 唔係好增加，你市民其實可以開心咗喎。 或者佢消即係唔好話消費多咗，起碼佢都會覺得就係佢可能投資慾望高咗。 好簡單，打個譬如，你譬如你以往嘅你用100蚊，你十年前或者20年前你買一個 CD 機， 係啊， 十年前你而家可以買到個 MP3 機，你而家你可以買部電話嘅。OK， 咁你嘅經濟其實可能冇分別。即係如果你用呢個100蚊呢個， 純粹 GDP 嚟計， 咁但係你享受程度就增加咗好多啦。咁但係金融都係個預期嘅遊戲咯。 嗯、 OK， 你預期美國係會影響到呢個世界經濟咧，佢就一日咧都會影響到世界經濟。嗱、 嗯， 呢個好遠嘅呢句， 即係同頭先 Back Shows 個股仔一樣喎。 冇錯啦，呢個係循環論證嚟嘅。OK， 你本來預期美國 GDP 係1%，第一出嚟0%或者2%。呢個市場咧就會振奮，因為你預期到咧個股市會真係會有所反應，而佢真係都有反應喎，咁咪影響曬其他咯。 係啊， 即係譬如你講近排你好多人即係你3年都唔 work 啦，就係令個美股去炒港股， 嗯， 係嘛， 完全唔 work 咯， 唔 work 啦， 美股升，港股完全唔喐， 亂嚟嘅， 係啦， 係啦， 即係琴點解要講一講 GDP 咧？琴晚咧，即係你會發覺成件事係所有嘢脱離曬所有即係因素或者掛鈎嘅成分嘅、那個 correlation 係拆散曬嘅 ，OK、 嗯。 先講，琴晚公布出嚟 ，OK。 講個數字先啦。 GDP 2014年第一季美國 ，OK。市場 predict 1.2，第四季2.6。 係。 問估下 Jackie， 問下 Jackie 啊，你估幾多？今年 quarter one 點即係1.6嘅市場估啊？ 市場 predict 1.2。 係。 上季第四季2.6。 咁啊市場 predict 1.2， 咁我又即係今季又唔覺得美國好差，又唔係好啲好多嘢發生過咁滯啊。咁咪落返市場囉，咪差唔多同市場預期 1.2,1.3 呢。 實數 0.1。 係 1.1 定係即係 0.1。OK， 初值係 0.1， 14年 嘅。喂，佢 error 都大過佢啦，你 0.1 喎。 嗱，好啦，跟嗱講多 0.1 係點樣計出嚟㗎？ 嗱，講多少少個出口咧跌 7.6， OK， 出口跌 7.6， 進口跌 1.4， 跟住然之後咧投資跌 2.1， 但係個consumption 係升大約 3% 嘅。我冇記錯，咁條數即係你攞返嗰條數式計啦， 私家梗係 知啦 ，OK， 因為美國佔個consumption好大啦，咁所以最終有 0.1 啦 ，OK， 唔好理佢啦，個 G 就 我 check 唔到，未知啦。OK， 个 T 你都唔会太特别太大啊。虽然佢有即系医疗保险，但系医疗保险都唔系卡，即系政府俾晒钱噶啦。 八点几出 news， 琴晚 OK， 系， 但系咧，即系奇怪嘅。OK， 个奇怪系咩咧？第二样嘢，琴晚 FOMC 开会。开完会啦，跟住一讲就话继续减，再减多100亿买债 ，OK， 咁啊呢个好多网友即系有跟开财经就知噶啦 ，OK， 系， 咁啊其实呢件事亦都系坏消息嚟噶 ，OK， 琴晚美股创新高，死唔死你话？ 美股创新高系，但系琴日发咗消息未噶？ 发晒消息。 哦，都好喎、啊，證實咗大家咪認同我睇法咯，即係美國呢啲咁大嘅國家，細個睇 GDP 咩？ 唔係，所以我哋話即係喂，突然間睇翻曬所有，因為我琴晚係聽到，即係你，因為你冇打電話俾我啦、啊，我又冇 look 過 Facebook 睇啦，咁、啊、我立住啲嘢，我睇一睇，嚇、啊、個 GDP 公布出嚟，搞錯咁差，跟住見到開出嚟個美股，咦，一路仲行下、啊、行下、啊、去緊嘅。 琴日收市啊，道指啊升46点，16581 S&P 啊升6.188。 Dow Jones West， Dow Jones West 個 high 啊 ，RH 嚟噶，黐咗線噶，我都話琴晚成個市。咁我跟住一睇，我呆咗嘅係。咁好啦，我就会諗，即我会衍生到諗一个问题嘅，就係话即我哋都知道其实见到美国公布出嚟个数据係咁差啦，无论出口同进口都好。第二样嘢，佢内部个 consumption 睇落去佢公布嘅数字出嚟係好嘅 ,ok, 虽然最后得出嚟嘅结果个 GDP 好差。第二样嘢就係要睇返大陆嗰度啦，即内地个数据方面啦，内地上嗰几个礼拜公布出嚟嘅 GDP 其实亦都照市場預期嘅一樣啦，七點零啦 ，OK、嗯。但我哋知道嘅係其實幾個季度個出口係跌到趴界嘅 ，OK。然之後個 consumption 亦都唔係話咁好嘅。個問題其實個 focus 點就係話 ，OK， 我哋過去都知道一樣嘢，好多嘢中國係需要吸收個訂單，因為個世界工廠嘅關係啦 ，OK、 嗯。 但如果連美國公布咗出到嚟個數都唔好，的話 ，OK， 咁其實係咪 focus 到一樣嘢？可能 on Q2 或者 Q3 跟住個市係會好差呢？而第二個問題，頭先 Kelvin 講嘅就係話，個 GDP 嘅數據喺啲新興國家度正常地，你係會睇得出個 GDP 嘅增長係反映翻嘅公司嘅賺錢嘅能力噶嘛？ 係啊， 但係你中國嘅咧，其實睇唔到喎，睇唔到嘅原因，你睇翻第四季公布出嚟，好多间公司其实全部都盈利倒退都紧要，甚至蚀钱噶嘛。但个 GDP 仍然7.3、7.4几噶嘛。O K， 好得意嘅，你譬如你讲中国 GDP 咧，嗰期咧就系、好多大行会出啲预测报告啦。咁啊，7.4、7.3、7.4、7.2、7.3出嚟7.4咁点咧？ 系啊， 有咩意思咧？咁嗱、你讲预期咧，好值得讲嘅就系、是、美国嗰度嗱，点解咁震撼？就是、因为预期 1.2 啊嘛。 预期 1.2 O K， 咁你话预期 1.2 同埋嗱，真系咁震撼出到嚟得个0.几咁样啦。咁争1%，其实系咪真系咁差咁远咧？ 差好远噶， 同预测差好远，但实质上系咪真系会令到个金融个嗱即嗱讲真，而家好难冇得分析嘅，因为个市升咗上去， 升咗上去真系冇得分析嘅，系啊。 O K， 唔好话荒谬，嗱我自己咧，嗱你要分析嘅事咧，恕我都唔识分析啦。O K， 你问听翻啲专业人士啦。 去到呢个位真系唔识分析， 纯粹系分享啫，纯粹分享。有两样想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大家留意今年咧。个美国嘅出嚟嘅数据咧，同个预期咧系乱 Q 咁嚟嘅。嗱，有边几种嗱？美国数据通常分几类型啦，就系、是、全世界都系啦 ，GDP 一类型啦，即系经济数据啦，就业一个类型啦。就业美国通常两个啦，系一个 non-farm 啦，一个 ADP 啦。OK， 一个房屋指数啦，咁再加上就个 PMI 啦。OK， 咁你发觉咧，今年系成日都出现就哇，差咁远嘅。 系啦， 吓咁好啦，你话咁其实冇乜人咧去谂过个预期边度嚟嘅。 市场咯，佢讲噶嘛？ 点嚟咧？边个计咧？ 市场 预期咯。嗱，通常两个计法， 啊、 一个咧，一个就系 Market Watch 嗰个出嚟嘅，一个就 Bloomberg 出嚟嘅。Bloomberg 咧，个就比较多人会采用嘅。 系啦。 咁你大行就通常唔知啦，即系有啲就自己真系有个 research team 啦，但其实而家好多都系老抄嘅啫，基本上。 系。 咁佢 Bloomberg 咧就可能访问咗譬如50个经济学家，咁啊攞个中位数啦。 系啦。 其实。咁然後你其實嗰啲咁嗰幾咁受經濟學家又從何而分析呢？冇人嚟噶，重點係冇人嚟噶。總之你出到個預期咧，我就覺得個預期合理。 總之你講住 1.2 就 1.2 啦。 係啦，冇錯啦，就係咁啊。呢個 好得意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即係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是、公布咗個 GDP 出嚟啦。其實琴晚咧， 唔係太多 news 喺美國嗰邊講咧，講個 GDP 係得翻 0.1 嘅啫 ，OK， 唔、同即係唔同一兩年前。大家好關注嘅時候咧，個市場嘅波動性係俾個 media 影響到得好緊要。我頭先講呢個 point 嘅，就係話當一公布好多數據出嚟咧，個市場平零白零，你會見到哦，喺美國好多好多，例如 例如美國嗰邊好多電視咧，就會喺度講噼哩啪啦噼哩啪啦講曬關於翻今次個數據嘅嘢。但係琴晚其實唔多文字嘅 news 出翻嚟嘅，即係轉翻咗文字版嘅時候。咁、然之後第二樣嘢嘅就係咧，琴晚最後一個結果就好簡單啦，就係、是。好得意嘅就係話個美股創咗新高，跟住嘭嘭嘭，反而咧今朝早嘅 news 咧就係咁出嚟話個美股創新高性嘅，就好似掩蓋咗咧，就係話哦個數據差嘅事情 啊。嗱呢個咧我有兩個睇法，咁第一個咧係比較陰謀論嘅，第二個咧。都是阴谋论的 所以遇到神秘之嘢啦。 第一个呢就是第一最价最多人讲啦派货。 是。 o、okay? k 就嚟 PK 啦。咁、无论中国又唔知点样美国呢就有好多人用咁嘅睇法㗎喎。喂美国升咗咁多实要跌㗎喎、哦。实要调整㗎喎、哦。OK， 佢呢个虽然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有啲 呢个同头先嗰啲一点二一样㗎。 係啦冇错啦。咁但总之都有人觉得即係好多人觉得美國是需要一個大的調整的美股、但可惜地講了兩三個月了都仲未出現中會出現的、不過不知道幾時了、就覺得喂不是美股要派貨、所以就乜嘢都炒經濟數據好咁就炒好囉、經濟數據差咁就的都提及過啦咁就預測你聯儲局會做啲乜嘢咁但其實呢個已經係攻破咗因為喂聯儲局都照顧減債喎、OK 嗱第二個陰謀論呢就係、是、始終呢、這個我就會比較相信啲就係話始終啲人呢啲錢呢係真金白銀嘅。咁同埋美國都始終一個比較龐大啲嘅市場啦。我唔係大覺得係可以即係我唔覺得全部都係低能啦。即係如果你美國真係咁差嘅話仲翁啲錢落去定係嗰啲錢全部都係大戶操控咁我真係冇得講啦。咁點樣支持到點解要買落去呢第一樣嘢就係佢哋預期到呢最差已經過去啦。尤其是個寒冬呢令到佢 GDP 壓到咁低呢咁佢哋會覺得第二第三季呢係會慢慢好啲嘅。咁第二樣嘢呢會 buy 到呢樣嘢呢就係話因為個就業數據其實係唔錯嘅。Okay? 第三樣嘢呢就係因為喂如果你個美國真係好唔掂嘅話你聯儲局仲敢咁樣買減債法。咁呢幾樣嘢呢就係可能如果假設真係真嘅話呢就點解個美股仲可以堅咁 Q 硬淨囉。 我如果我回應你呢個 topic 呢我講返一開始我哋即係吹咗 back source creation 嗰度。 back source creation。 我哋可以吹返落去。個原因點解呢就係因為呢一個呢係關係到就係你而家講緊就話即係點解你要睇美國 GDP 嘛。即係我哋都話一個已經發展咗嘅地方其實 GDP 係講緊佢管治甚至乎講緊佢喺全球治理底下一個好細嘅 part 嚟嘅。即係如果你以前嗰部你用開 Nokia 嘅你可能 Nokia 買100部都係100蚊 ,ok, 我當你而家轉咗 iPhone, 咁你都係出100部我當你都係100蚊 ,GDP 呢個數字增幅係零嘅因為冇分別㗎嘛。 冇錯。 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控制咗嗰、那個即係 iPhone 嘅技術其實你控制嘅嘢係多過你控制 Nokia 技術嘅嘢㗎嘛。即係唔係。 或者數字上反映唔到啦呢啲。 完全係數字上做唔到嘅嘢㗎嘛。 反映唔到。 咁所以就係有陣時候我即係我唔知道其實今次個即係市民或者啲股價點樣反應啦但係好多時候呢我哋自己根底裡就會覺得就係、是、如果你再睇一啲好數字化嘅嘢嘅股即係嘅股價尤其是 GDP 啊呢啲咁初階嘅大類分析嘅話呢、其實係未必可以反映到成個美國嘅真實一面出嚟。 嗱有一個對比啊又真係好好笑啊香港炒股票有幾可係睇香港嘅 GDP? 、 我問下阿丁頭先你留意 GDP 咁耐香港 GDP 今年幾多 少咪攞咗三囉扯。 三點幾囉但佢講得啱㗎。冇人會睇香港的 GDP 當然你可以話唔係喎有一半係內地相關喎、哇咁都有一半同香港有關啦大佬係咪先你恒生都同香港有關啦啩 然之後第二樣唔係然之後第二樣嘢嘅係如果你話攞內地一半有關嘅話咁內地七點幾其實香港應該上咗去 係啊冇錯 但今年即係老實講今年真係即係我諗今年好多嘅股民又好咩都好你問我最後都係嗰個認輸㗎認輸我認輸嘅原因係我冇諗過個市臨尾嗰幾日我真係完全佢估唔到係殺曬落嚟 ok 然之後因為冇節目做啦咁佢我諗住結喺228㗎嘛 咁我係 expect 佢殺到二二嘅時候佢會再殺㗎嘛。但你冇人會諗過28號見到222嘅時候 ,29 號同你臨尾下晝同你升返300件 games 結喺225度㗎嘛。即有佢玩晒㗎啦去到呢個位。 嗱我講點解要講呢個問題，剛才我啱跳返半集之前啦，就是 GDP 對於已發展嘅國家其實不能夠反映咗佢嘅真實面目啦。咁第二樣啦，再跳一個 step， 跳返個 backstory equation。我想問下你，你知唔知 backstory equation 中間有啲乜嘢入邊嘅？ 你講嗰條 formula 啊？係啊， 咪有一個option 嘅價格啦，好似有 call 有 put 啦，咁然後有個正股嘅價格啦，有利率啦，有個波動個預期啦， 係啦， 大致上係咁樣啦。 Exactly 就係頭先最後嗰 part 啦，就係有個波動嘅預期。係 啊， 仲有時間㗎，仲有 time， 有 time 仲有 time 㗎嘛。 time factor， 不過 time 係 derivative， 所以佢先喐嚟喐去嘅啫。咁但係你嗰個即係波動預期咧，其實嗰個講法咧，其實應該叫做市場嘅波動預期。 係 一般嚟講咧，我哋就將佢變成一個 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就將佢變成一個即係 factor 抌落去，咁然後乘翻一個 parameter， 個 parameter 咧就係可能呢個咧就受市場影響多啲嘅，咁所以咧個佢即使個市場嗱呢個點解咩叫啊中間講嗰個波動預期係啲咩咧？我諗大家應該知咩叫劃弦率嘅啦，係咪先？ 劃弦率， 劃弦率，劃弦率呢啲大家先知㗎啦。OK， 集合式就係一至六，咁緊係四五即係三四四即 全部六分一啦， 六啊六分啦。兩粒色仔咁你就發覺中間嘅點數比較多少少㗎嘛。即係唔知七百幾九嗰啲係特別多㗎嘛。 哦，你咁計埋個出嚟嗰個點數數字。 點數數字 summer， 即係sum咗佢兩粒色仔，咁中間嗰啲特別多囉。嗱咁我哋一般嚟講呢，就係我哋會覺得呢個世界呢個市場呢係用呢一啲咁嘅 normal distribution 嘅。即係兩邊極端發生嘅嘢呢就比較少，中間嘢就偏多。咁然後乘返一啲 parameter 出嚟，即係乘返八一倍兩倍三倍呢，就可能就等於返嗰個股價對於市場上面嘅反應啦。咁因為呢個市場呢就係一個 dumbbell shape。但系当其时我读到点解去到最后，你而家发作我做咗好多社科嘢，唔做科学嘢噶嘛，即系好少数字嘢噶嘛。 系， 因为我计到最后咧，跟住我问我老细一句，我喂老细，我计完之后喂。下下錯嘅喎，啲數字即係如果即係其實我爭啲想講就係、是、你咁叻，你就俾我做教授啦，係咪 啱㗎，啱㗎。 係啊，咁啊，佢講法就係啱㗎。個市場咧，的確咧係跟呢句嘢走嘅，即係跟 dumbbell， 即係跟一個簡單嘅normal distribution 走。佢但係實際數字咧，其實你係應該加個 factor。而家就有啲科學家研究就叫做加個叫 jump factor。嗱咩叫 jump factor 咧？就調翻轉嘅，就係、是、普遍出現嘅嘢咧係好少嘅，極端出現嘅嘢係好多，係用呢一個 model 嚟去形容啲乜嘢咧？就係、是、所有嘅社會及政治事件啦， 亦都係吻合近期好呢幾年好流行嘅黑天鵝嘅理論啦。 係啦，就係、是、無端端有一日出，咁所以其實去到最後就係話個股價受乜嘢影響，可能 GDP， 可能一啲實質數字，其實無論 GDP 又好 ，PMI 又好，嗰啲數字影響都好，其實都喺個市場預期之內噶嘛。嚟嚟去去你走嘅升幅都唔係好多，但反而呢個世界更加之值得注意咧，就係、是、後邊嗰扎啦，嗰扎因為社會而政治因素無端端出嚟嗰下嗰個針， 係 或者係影響到一個大嘅趨勢，係呢一啲反而咧對於大家嚟講咧，可能尤其是美國呢啲咁大型嘅國家、已發展嘅國家嚟講咧，係更加之重要過即係個 GDP 嘅零點一。 而最諷刺地，好多人覺得喂你呢啲咁樣嘅突發事件唔計嘅，咁你數一數對上嗰五至十年有幾多突發事件啦？我兩個月出現一次咗啦。 好，呢一節休息一陣先。 好， 講咩話？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边咧，又再分多两只，一只咧就叫做 Methyl， 一只叫 non Methyl。Methyl 咧就系、是、要将佢 pasteurize，、哦、即系咧要加热到发 酵。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又 creamy 嘅感觉，你配个红酒咧，即系你会觉得好似大家都夹大家咯，俊男与美女。 咁啊，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节多个选择咯，即系原来用甜酒配月饼 OK 嘅。 系咁嘅就系因为呢四支都系白酒咧，事实上真系比较少人有留意白酒系。 你点啊？法国嚟噶，嗰个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成嗰 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